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我们的夜晚。 22点，北京。18万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点，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FM87.6，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晚上好，电波那端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夜晚。我是浩洋，今天是星期六，没错，这又是一期录播的节目。不过此时此刻，我相信我们的聊天室已经打开了，所以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畅所欲言。当然啊，我也会陪伴在你的身边。我指的不光是在电波当中啊，在聊天室你应该很快就能发现我的名字。所以呢，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只要是在节目播出的时间，都可以在听听 FM 这款 APP 上搜索我们的夜晚，进入聊天室，就可以在聊天室一起来边听歌边聊天了。在之前的某一个周末，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男生翻唱的歌曲，那么有男必然有女，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由女性歌手翻唱的歌曲。当然了，其中还有一些小私心，就是给大家也会带来一些对唱的歌曲。之所以带来，也是因为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那么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呢？或者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位女性歌手翻唱的歌曲特别的好听，也欢迎您在聊天室里面告诉我属于你的答案。 来自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传奇》。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第一次听的时候应该就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个特别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是所有的歌手都有资格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人站在舞台上演唱一首歌曲的。我指的一个人是他没有伴舞，没有其他的一些助演出现在舞台上，就他一个人。所以那年看到舞台上只有王菲一个人的时候，觉得看来这就是地位吧。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了《传奇》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觉得非常的好听，就误以为《传奇》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后来才知道这首歌的原唱者是李健，立马对这首歌又肃然起敬了。因为可能对于很多的听友来说，李健是一个特别富有诗书气自华的歌手，很多人把他叫诗人。确实啊，从他的履历，从他的经历当中，确实能够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修养的人。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他的出口成章以及他的一些表达，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平时应该看过不少书。所以每每听到他的一些歌曲的时候，总会让人 特别的容易去回味，回味歌词，回味他对于歌曲的一种自己的诠释和表达。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些女性歌手翻唱的歌曲，我们来听一听下一首歌又是来自谁的呢？一首由黄小琥演唱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的原唱者应该就是黄品源了，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作为黄小琥的翻唱应该不算是距离现在特别的久， 作为黄小琥本人来说，应该也不是他比较后期的作品，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前期的。他曾经专门发过一张翻唱专辑当中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在其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情愫，就像歌词里面唱的啊，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其实又牵扯到了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可能对于你来说他是你最爱的人，而对他来说你又算什么呢？这么讲出来可能会有一点残忍，但好像事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吧。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纠结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对于自己真的不爱的人，我们除了礼貌的拒绝还应该做些什么呢？有人说，有的时候太过于照顾对方的情绪会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太过于决绝的拒绝好像又有点不够怜香惜玉。这个词居然用到这里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来交流一下，面对一份你真正不想要，或者说面对一个你真正真的不爱的人，你会做什么呢？除了礼貌的拒绝，或者说你会怎么样的去拒绝他？拒绝他之后，如果他还在向你表达爱意，你又该如何呢？这个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解决的问题，我觉得，除非你真的是非常讨厌这样的一个人，你可能会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来对待他，而不顾及他的感受。但如果你真的发现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在一起，而你并没有那么讨厌他，只是对他没有感觉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做不好了，就会被人说你把对方当作备胎，你没有给他一个特别决绝的答复，你让他心存幻想，你是不人道，你是残忍的。所以在晚间有这样一档节目，我觉得是特别好的，我们可以聊在这个世界上永远聊不完的话题，那就是感情。好了，再听下一首歌吧。那这首歌也会结束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由女歌手来翻唱的歌曲，大家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聊一聊，在你心目当中哪一位女歌手翻唱的歌曲最令你感动。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这款 APP， 下载好了之后点击下方的互动，上面就会出现我们的夜晚互动中，点击进入就可以跟大家在聊天室里面畅所欲言了。我们的夜晚是2022年北京文艺广播新推出的一档晚间音乐情感类的节目，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只要你打开收音机把调频转到87.6北京文艺广播，就一定会听到我的声音，或者是那些动听的歌曲。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来听林忆莲演唱的致敬 Beyond 乐队的歌曲《情人》。歌曲过后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痛得，还是爱？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

最温暖的地方。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晚上好，电波那端的朋友，欢迎来到属于我们的夜晚，我是浩洋。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那些女性歌手翻唱的歌曲，上半时段给大家放出了3首歌，那下半时段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分享。此时此刻我们的夜晚的聊天室也为大家敞开着大门，所以欢迎你来到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forget how I learned it， 淡紫色的回忆待在心里，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是我心中的眼睛，将下雨看成天晴，用力捏着泪滴，迈步往前去，仔细听旅程中的谜语，是孤单走出了意义，让自己 Don't forget me. 这首歌是由单依纯演唱的《旅行中忘记》，原唱是袁娅维。当时我还记得袁娅维在刚推出这首歌的时候，让人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惊艳，因为可能大家对于袁娅维的认识都是从她唱一些 R&B 的歌曲啊，或者带一点美式感觉的歌曲这儿来的。但是当时她唱这首歌的时候，完全没有用到任何的她的技巧，就是非常平铺直叙，非常用情的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所以这也算得她很多的歌曲当中非常出挑的一首。而单依纯的歌声又特别适合演唱那种离麦克风特别近，特别娓娓道来的那种很细微的情歌，所以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人一直跟着这首歌的旋律去摇摆，去闭着眼睛去欣赏，都不想从中间去打断它。好了，下半时段我们多来听几首歌曲吧，下一首又会是什么歌呢？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心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 这是由蓝心雨翻唱的一首《心太软》，原唱是任贤齐。蓝心雨，我后来发现他好像真的还翻唱过挺多的歌曲的，以后有机会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给大家带来。但是有的时候会真的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一位歌手的歌或者是一位歌手的声音，你听多了之后真的会产生审美疲劳。可能好歌手有很多，但是那种出类拔萃百听不厌的歌手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所以我希望啊，我们能够听到越来越多那种怎么讲呢，能够百听不厌的歌手出现在我们的耳畔。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走到你心里。 希拉，一位外国歌手演唱的《想你的夜》，这还是在歌手的舞台上现场演唱的一个版本。听了那么多非常舒缓的歌曲，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有力量的，就是这首希拉的《想你的夜》。或许关喆都没有想到自己当年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影响那么多的人。虽然说直到现在你也没有看到关喆特别的大红大紫，但这首歌曲却一直流传了下来。我觉得作为歌手，这应该也是一种幸事吧。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许茹芸现场翻唱的一首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好了，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就把那首对唱的歌曲给大家带来。这世界那么多人，